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通烟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到北运河桥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收藏界呀，其实市场是一个风云变化的市场，因为啊，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两块石头，即便同样的石种，看上去很相似的石形，品质相差无几，也会有差别的。所以其实一直是一石一件，没有可比性。那么在北方啊，非常有名的奇石出产地山东临沂的费县可以说是鼎鼎大名。费县奇石也跟太湖石、灵璧石一样，有着一定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费县城东北5公里的地方啊，有一个秀美的山村叫顾子村，因位于万松山之前而得名。说起万松山，原名呢叫顾山，后因满山青松苍翠得名万松山。万松山没有蒙山、依山的巍峨，甚至连林树的苍马山也不及，但是山虽不高，却悬崖如削，云腾霞蔚，气势上丝毫不输名山大川。最主要的是啊，万松山是一个皇帝来了都不想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又是哪位皇帝呢？这事儿啊，我得从头跟您说。自然的风云变幻如何造就了费县奇石？它创造了怎样的象形奇观？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它一跃成为了与太湖石齐名的中国园林石？曾经的御前珍品怎样最终摆脱了泯灭民间的命运，在山东临沂费县我们见到了体型巨大、动辄上万吨的费县石。在山东临沂费县城北乡有一块姿态天成的费县奇石，名为中华石龙。这条石头巨龙长12米、高5米、重约20吨。1992年它被几个当地的农民从地底下挖出来之后，哎，就立在了这儿，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被移动过。很多费县人都说呀，这块石头啊已经成为了费县石标志性的石头。除了献给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无论谁掏多少钱都不卖。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石头会让费县人如此自信？费县又怎么会出产出这种体型巨大的象形石呢？费县呀，地处蒙山之阳，中罗山之阴，境内有大大小小1400多座山头，特殊的地质构造使这里盛产各种石头，人们习惯性的把它们统称为费县石。说起费县石，中华石龙一类的园林石啊，无疑是个中的翘楚。当地流传着远看一群黑山羊，近看一片青石廊的民谣，形象地描绘了费县天然形成的奇石景观。这些石灰岩构成的石头并不产于陡峭的山崖之上，而是产在由山脚延伸下来的丘陵地带。这么多奇石是如何形成的呢？这里又有着怎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原来啊，远在5亿年前，华北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费县呢就处在浅海区， 半裸或浅埋的碳酸盐成分的沉积盐主要以石灰盐为主。这种石灰盐呀，易与酸性水起反应，由于原石内部构造的不均匀，岩层上的肌理有的平整，有的凸凹，有的呢弧度也不一样，碳酸钙成分就与酸性水就起了反应，形成各式各样、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岩体。后来啊，由于后期的地质构造作用，原来水平的岩层发生了倾斜，形成了相斜或者是背斜。这种相斜或背斜更容易促成酸性水的循环流动，也更容易形成溶空溶洞。经历了漫长的几千万年来的自然界物理化学作用的交互塑造，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费县石奇观。五亿年前的费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石灰岩和酸性水曾经共同演绎了一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地球故事。体态巨大，动辄上万吨的费县石竟然是大自然缓慢变迁、水滴石穿的产物。它骄傲地展示着自然的伟力和造物的神奇。身世不凡的费县石沉眠于费县的地表，似乎在等待着来自外界的力量把他们从千年的沉睡中唤醒。而费县的农民呢，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辛地讨着生活，却又不得不祖祖辈辈地同这些浅埋于地表的石头争夺着土地。人们曾经厌恶地把这些散落于田间地头的石头称为卧牛石。就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要是有人愿意主动上门把地里的石头给挖走，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种一点麦子，多压几块地瓜，简直成了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农民们一定要端茶倒水，烧菜做饭，好生招待着。最初外面的人来挖石头，当地人并不收钱，因为挖走了石头才好种地。到后来啊，也只是几十块钱一吨的价格啊，往工地盖房、修路、建大坝，这似乎啊就成了费县的石头仅有的几条出路。它的存在好像也只是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建筑材料而已。其实啊，这些被当地农民看作死对头的费县石可并非一直藏在深山人不识，虽然当地人不喜欢他，但是他呢却是文人墨客的宠儿，甚至还有过与清朝皇帝相伴的辉煌经历。在费县城北乡的顾子村有一座小山头，名叫万松山。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路经此地，地方州县就在这里修建起了规模不小的皇帝行宫。当日帝王繁华地如今寻常百姓家，今天为普通民居所环绕的万松山上还可以寻觅到当年五朝门的遗迹，还有残存的108级台阶，还有另外一侧的行宫大院。行宫的设计图纸早早被记录在了县志当中，这辉煌的一页就已然成为了费县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同时被记录下来的呢，还有用费县象形石来装点皇帝行宫的事实。200多年过去，昔日规模恢宏的皇家行宫如今已成为了普通的农家院落。幸好乾隆皇帝看到的费县石还有一块尚存人间。相传啊，南巡途经这里的乾隆皇帝第一眼看到费县石就大惊道，难道这深山一隅也会有太湖石？身边随从急忙解释，这是本地出产的费县石。这块受到天子瞩目的石头就是原来摆放在城北乡顾子村乾隆行宫里的一块费县石。200年前乾隆皇帝初见其时，惊艳之余大加赞誉，当即挥笔留下了四句诗，叫兔玲珑各斗奇，高低位置雅相宜，尽心用此勤民物， 无不忧无闲有思。前两句是对奇石风采的赞美，后两句的意思是说地方官员为了摆放这些奇石费尽了心思。如果把这种精神态度用于为老百姓办事儿，我就不用再担忧没有德才兼备的官吏了。精明的天子在称赞了一番奇石之美和地方官吏用心良苦之余，还不忘小小的警戒和鞭策一下这些属下，想必包含了对治理天下之艰辛的感慨。小小的卧牛石却当真保留下了一段历史，令今人每每想起也会产生出一番的感慨。仅凭现存的这一块废线石，当然很难重现当年乾隆皇帝眼中众多奇石争议斗奇的盛景。不过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竟然肯为废线石专门赋诗一首，也足以说明他的奇异独特着实打动了天子的心。皇帝的一首诗虽然褒扬了废县奇石，却并没有让废县的百姓得到任何实惠。看着这一大片因为石头而更显贫瘠的土地，人们对卧牛石的憎恶还是无法消除啊。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散布于田间地头的废线石何去何从？难道从此陷入泯灭无闻的境地？一次偶然的苏州之行启发了废线人朱学友，使他一手改变了家乡奇石的命运。朱学友是土生土长的费县人。1982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有了一次苏州之旅。到苏州怎能不看举世闻名的苏州园林呢？在回费县的前一天，朱学友特意去了一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各种和费县石有着几分形似却又风格迥异的石头。美轮美奂的太湖石让他从小就形成了对石头的厌恶，一下子消失了。同西方善用花坛、水池、喷泉、雕塑装点园林来创造美不同，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道法自然，在假山假水之间发现美。而著名的太湖石长期受太湖水波浪冲刷，而形成了瘦漏皱透的特点，成为叠山大师的首选。就在朱学友恋恋不舍将要离开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一个游客说，几百年的造园热潮之后，太湖石已经几乎绝迹，将来用于景观设计的园林石会越来越值钱。一语惊醒梦中人，朱学友的头脑当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苏州的园林里有那么多美丽的石头，太湖石可以名扬天下，供不应求，为什么家乡的奇石就没有人开发呢？回到费县之后，朱学友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村里人听。大伙的一合计嘛，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手抬肩扛，把自己家地里的石头刨出来，挑了几块像模像样的石头放在马路边上。渐渐的呢，也有人来买，最开始卖个3-5块，后来特意来打听的人多了，价钱也就逐渐高了起来。最开始嘛，连三脚架都买不起，只好光凭杠子抬人工搬。到现在150万元的大型起重机，朱学友家里就有3台。如今呢，他成了费县小有名气的园林石大户，光自家的石场就有10多亩，每年从石场往全国各地运走的园林石有几百吨。很多客商来费县选石头，买与不买都要来朱学友的厂子看看，跟他聊上几句，了解一下当地石头的行情。石头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山东临沂有个费县，而费县盛产费县石。 朱学友总说自己是个挖石头的粗人，虽然挖了20多年的石头，但是他至今也说不清费现石美在哪里。在他看来，挖石头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就在离他家不到1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专门收集奇石私人艺术馆，它的主人韩书凡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石头发烧友。就在朱学友刚起家挖石头的时候，他已经收藏了10多年的奇石了。韩书凡同样在费县长大，从小看惯了费县出产的燕子石、金星石、徐公石、天井石、园林石。他家的房子是石头盖的，地是石头铺的，路也是石头修的，对石头有这么一种特别的感情。同样是农民出身的韩书凡与朱学友不同，他眼里不仅有费县石，凡是有艺术价值的奇石啊，他都喜欢。在自己建起了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艺术馆里，展出了他30多年来精心收藏的各类奇石8000多件。但在众多精美展品当中，他最珍爱的还是一块产自家乡的费县石。这块费县石是韩书凡收藏的第一块石头，整体形状像一幅世界地图，上面的图案却像一只只展翅飞翔的燕子，于是包含了鹰啼燕语报新年、天下太平的吉祥寓意。这件珍品是1972年韩书凡在费县马庄镇发现的，因为特别喜欢这块石头，所以已经在家中珍藏了30多年。许多外国客商都曾经向他高价收购，但都被韩书凡一一拒绝。毕竟家乡的奇石既是吉祥如意的化身，又是浓浓乡情的凝聚。其实啊，您可别小看燕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燕子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那这燕子到底代表什么了呢？费县奇石还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3，检测篇。中国白酒的磁共振。汾酒技术中心是汾酒集团的神经中枢。早晨我刚走进汾酒技术中心，就听到一个清脆干练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已经第7次了，还是没能得到想要的数据，是操作上出现了问题，还是器械上出现了问题？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算是再熬到半夜也要解决了，否则就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程，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承担不起来。我有些好奇，循着声音看过去，一个短发女人站在一台机器前，满脸的愁闷，旁边站着两个年轻点的女人，同样是闷闷不乐。我打算上前问个清楚。这个精明干练的短发女人正是这个科室的负责人冯科长。冯科长说，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但是有一种元素的数据总是偏离我们之前预估的范围。这个数据的分析已经进行了1个月，7次实验，上万条实验数据，总是有那么一点偏差。今天已经是第7次了，如果还是这样，会影响整个科研项目进程的，我们都很着急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费县，其实必然要说费县当年的皇帝行宫。费县志上边还有一幅万松山乾隆行宫的白描图，从这幅画上可以知道啊，这行宫位于山巅，坐北朝南，面积是500余平方米，分东西两院，各为四进。行宫建有朝房、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观山楼、执事房、御书房、军机房等建筑。相传万松山行宫依山势而建，结构严谨，设计精巧，富丽堂皇，胜似神仙宫阙。乾隆喜欢，曾经两次驻留，并留下了10几首诗，其中就有“亭碧山新号万松，春晴翁卫绿阴浓，无多事与花公侧，远近都来眼界宫”，对景色的这么一种赞美。现在的万松山行宫已然无存了，这座山也因为乾隆的驻跸显得是更具灵气。想一想，连皇帝来了都不想走的地方，这环境它能差吗？说到这费县，其实啊，当地的著名藏家韩书凡最喜欢的就是燕子石，这也是他收藏的第一块奇石。您可别小看这奇石上的燕子形状，这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燕子呀，作为中国古典审美意象之一，在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吉祥的象征意义。首先，因为燕子是候鸟，每当冬去春来便随春而至，仿佛它的回归呢唤醒了久违的春天。于是啊，古人将燕子视为司春之官，也就是掌管春天的官的意思。燕子由此就成为了春天的使者和象征，出现在各种迎春民俗活动当中，留下了莺啼燕语报新年的佳句。其次啊，燕子喜欢啊寄居屋宇之内，与人相亲相近，是家庭和谐美满的一个象征。中国传统图案当中就有杏林春燕图，飞燕和杏花的组合，寓意为进士及第，科举夺魁。燕子的吉祥含义还使得它成为了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福娃妮妮的原型，带着中国对全人类的祝福，对美好明天的期盼，走向了世界。得了，说过了燕子的美好象征意义，咱们继续来说韩书凡收藏费县奇石的故事。从18岁收藏第一块燕子石开始，韩书凡便迷上了石头，30多年当中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满屋子的石头上。在费县呀， 有人挖石头，有人收石头，也有人卖石头。各种奇石商店随处可见，他们大多都是前店后厂，加工石头招呼客人是两不耽误。因为石头，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了，但是埋在地下的废现石总有一天会被挖完挖光。为了不让废现石重蹈太湖石覆辙，在废县树立着这样一块提示碑，在提醒着人们，宝贵的矿产资源是大自然赐予的礼物，我们必须珍惜和善待它。同时，为了避免废现石大量流失啊，如今凡是在当地开采挖掘的石头都要在县地质矿产部门啊进行备案。废县呢还专门为那些石质较好、形象独特的废现石开辟了一片土地，将它们永久地收藏起来，不让珍奇的废现石有朝一日成为历史的记忆。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世世代代延续了龙的精神，为了再现中华龙的形象，在废县人们以废现石为主体策划兴建了一座独一无二的九龙广场。因为传说当中龙生九子，九子各异，根据明朝学者李东阳《怀鹿堂集》当中的说法，费县人依照龙的九子的各自形象和特点搜罗费县奇石，将它们陈列在九龙广场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费县石除了具有太湖石、灵璧石的瘦漏透皱特点之外，更具有形雄肥秀的特点。形指的是它的形状酷似物形，雄指的它高大威猛，肥是指它体态特征，秀是指它比较秀气，具有深远的内涵。在数量众多的废现石当中搜寻形似九龙的石头可谓是煞费苦心，每一块形似的石头的出现都经历了大量的比较和鉴别工作，光是形态接近还不足以被选用，还要具备龙子的精神内涵，令人一望即可以感受到龙的精神。功夫不负苦心人，现在已经找到了八位龙子，仅剩叶子还没有找到。失散的龙子名为囚牛，相传他很喜欢音乐，经常啊趴在乐器上听人演奏，所以现在很多胡琴上边都有他的身影。如今的九龙广场八龙环绕，隐隐有风云际会之势，蔚为壮观。想当初这八条龙就位之时，曾经引来了大批围观的热心人，大家都在为这些石龙像与不像而争论。然而如果现在再问当地人哪一个最像，他会给你讲这样一套理论：看石头重要的是神似，这些石龙展现的不就是中华龙文化的精髓吗？20多年前，朱学友在苏州园林感受到的南国情调令他至今是难以忘怀。如今就在费县故里，费县石也已经可以堆山叠石修园造景，峰峦洞壑、石壁、瀑布各种组合搭配，自然而富有乡土气息。或立或卧的象形石既可以相互映衬，也能够独立成景。与苏州园林的江南灵秀不同，在山东人的设计当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也散发出了一种北方所特有的粗犷与豪迈。现在啊，朱学友又开始做一笔大生意了。从石场上刨开土挖开的情况看，这有可能会是一大块类似崇山峻岭的象形石。这块石头是否值钱，就要看它的形体是否完整。遇见这种情况，通常根据石头底部位置的深浅来决定如何开挖，如何切割。最终能否成功，全凭判断。为了万无一失，朱学友这次决定亲自出马。朱学友家的工地上边一片繁忙景象，已经在几天前看好的这片石头地清理完废料之后，终于要开始动工挖掘了。所有设备车辆都已经到位了，就等着朱学友一声令下就把这块形体巨大的象形石嘛给挖出来。但是没想到临场出了意外了。 因为这片工地上啊出奇石，朱学友呢才买下了这块地。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直到现在也打不出一块完整的好石头来。大块的石头如果还是看不出形状，就没有办法确定挖掘方案。工人们挖了四五天，还是没有挖到石头的底。情急之下便动用了切割机，等朱学友赶到的时候，石头中间很大一部分已经碎掉了。碎裂的石头当然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一点点意外也可能葬送一块价值不菲的珍稀奇石。一块废线奇石的诞生可谓经历了无数的波折还有风险，期间更凝聚了废线人的汗水和心血。同样在石头里碰运气的还有尹继生。九龙广场建成好几年了，仍然缺席的那一条龙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心结。听说当地一个石头专业户挖出了一块很相似的石头，他立刻兴奋起来了，拉上几位对石头颇有研究的同事一起去看。这块新发现的石头各方面的特点基本具备，羊头张口，形状相似，正面也好是背面也好都很符合龙子囚牛的特征。但是唯一的遗憾在于它的高度略微高了一点，与九龙广场上另外八子的身高嘛，它不太协调。最后讨论的结果只能是遗憾的放弃了这块石头，成性而来是败兴而归啊。尹继生的希望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落空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茫茫石海之中，不知道这个虚位以待的囚牛什么时候才能浮出水面呢？为了给新挖出来的石头找个好买家，朱学友亲自开车行驶了300多公里去了一趟济南。处理完生意，他却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特意绕道来到了济南的趵突泉。废线石的生意做了20多年，经手的奇石也无数，然而一直以来印象最深刻的却始终是他正式卖出的第一块石头。如今这块石头就被安放在济南的趵突泉的东门边上。当时的运输条件还非常困难，没有运输车，就用老式的50拖拉机硬运过来。后来不管何时经过济南，朱学友都一定要专程来到趵突泉的旁边看一眼这块巨石。朱学友就说呀，这块石头当年才卖了2000块钱，要是现在就出20000块也买不到啊。20多年间废线石摇身一变，身价百倍，这惊人的变化可以说是朱学友一手促成的，而各种甘苦恐怕也只有他最清楚了。一块在路人眼中也许只是一晃而过的石头，却成为朱学友开始自己事业的第一桶金。其实啊，废线石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在不经意间也正在慢慢的改变着我们城市的容貌。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奇石收藏，中国自古就有灵璧石、太湖石、昆石、英石这四大名石，但是出尽风头的呢还得数近十几年才初露峥嵘的戈壁石。与传统古代文人藏石相比，真能堪称天价的奇石也就只有这戈壁石了。戈壁石的种类繁多，最早的时候啊，戈壁石里的葡萄玛瑙是奇石市场上卖的最好的奇石品种。由于葡萄玛瑙的形态是富丽堂皇，是彰显富贵的藏品，所以啊，很多人以馈赠为目的争相高价购买。 有一位收藏家曾经讲述过一个昂贵的葡萄玛瑙成交的例子。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在原产地看中了一个要价20万的葡萄玛瑙，但他嫌贵没买，后来被银川的一位藏家买了，一转手卖了40万，挣了20万，然后被西安一个藏家以100万的价格买走，最后300万卖给了一个广东人，现在放在广东的一个酒店大堂里，标价5000万。当然啊，我国目前经专家估价的天价1元奇石已出现了4块，称之为当代中国4大奇石。那么您知道这4大奇石是什么吗？被称之为当代中国4大奇石的4块1元奇石，它们分别是小鸟出壳、岁月、人之初、中国版图奇石。媒体对于这几块奇石铺天盖地的炒作，更使这些天价奇石是神秘莫测。虽然戈壁石近年来大热，但传承有序的古老奇石还是目前收藏市场当中的老藏家和老玩家的钟情之物。确实古人云，山无石不奇，水无石不清，原无石不秀，世无石不雅。又说赏石清心，赏石宜人，赏石益智，赏石陶情，赏石长寿。天然奇石啊，是天然的艺术品，是大自然的精灵，大自然的奇观，大自然赋予了全人类的宝贵财产。它独立成景，自然成画，一景一首诗，一时一天地，绘出了人们的生活画面，谱写出了自然的乐章。观赏时具有千姿百态的造型，姹紫嫣红的色彩和变化无穷的花纹，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也是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和陶冶。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半张古董收了谁的脸，半听又在落在你安全，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忍独再见，留下枕边回味一轮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暖着谁你的几次伤，我能轻轻唱，戒指许转变，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祖飞很多年，灰尘似无前，风眷恋我点细间月，轻轻留恋你难真去念，轻轻之中美